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各位，让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目前南二环开阳桥至玉亭桥西向东的方向，南三环阳桥到方庄桥东西双向车多，行驶缓慢。以上信息由交通广播提供，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好，各位正在收听中国榜的听众朋友，大家新年快乐，Happy New Year！ 全新一年，2018年，老时间老地点，中国榜依旧用一首首好歌陪你每天两个小时。我是你的 DJ 麒麟。首先见面一周音乐大事记，我们来分享过往年份当中与本周时间吻合的这些精彩的唱片哈。首先呢，我们要点到的是2011年的元旦发表许巍《一时 Remix 概念精选集》。首先送上这首歌曲，也是我们在新的一年对各位的祝福。 Remix 版本的每一刻都是崭新的。 夏日里沉泪雨后，看到美丽的彩虹，当你偶然回想昨天，四季悄然在流转，曾有不平凡的心，也曾有很多的渴望。当你仰望头顶蓝天，才发现一切很平常。 从2008年的爱如少年到2012年的此时此刻，相隔4年，在发片的空档期又要保持音乐的曝光率，只能是另辟蹊径，于是就有了一首 remix 概念精选集的诞生。与许巍合作过的制作人张馨予主创，选出了许巍的8首作品，以 New Age 的风格加以重新制作。虽然这张专辑是完全的公司行为，许巍本人是并没有参与，但是至少让我们听到了许巍音乐的另一面啊。好，一周音乐大事记，接下来我们要关注两位老歌手的唱片。2003年的1月1号，潘安邦发表了专辑《思念总在潘安邦》，正式复出。在那以后呢，他不断有唱片推出，直到了10年之后的2013年，不幸因病去世。我们来听《思念总在潘安邦》当中收录的《外婆的澎湖湾》2003国际版，兰草乡村的曲风，也是这首经典的正确打开方式啊。 白浪逐沙滩，没有椰林缀斜阳，只是一片海蓝蓝。坐在门前的矮墙上，一遍一遍幻想。夜市黄昏的沙滩上，有着脚印两对半。那是外婆拄着杖，将我手轻轻挽。踩着薄暮走向余晖漫漫的澎湖湾，一个脚印是小雨一串，消磨许多时光，直到夜色吞没我俩在回家的路上。将我手轻轻挽，踩着薄暮走向余晖暖暖的澎湖湾，一个脚印是小雨一串，消磨许多时光，直到夜色吞没我俩在回家的路上。 我猜我不敢爱你，因为我早已学会了爱的游戏。口袋再没有回忆，你习惯把手放进去，已成了过去。我白天躲进屋里，黑夜坐在熟悉的阶梯，每看到一个身影，总会觉得就是你，你就是那万人迷。我像个疯子在雨 王杰，别了疯子，这是2007年啊，11年前元旦发表的专辑同名主打。1999年，王杰当时和英皇签约，到这张《别了疯子》是他在英皇的最后一张唱片。我记得专辑的文案当中写到：“出道20年，高亢嗓音依旧，更多了醇厚啊。”到目前为止，王杰应该是出道了31年了啊，2007年是他出道20年的日子哈。别看王杰最近这些年不怎么出新歌，但是演唱会呢还常常是一票难求啊。大家呢就尤其是60后70后啊，已经深埋在他独特的声线当中啊，换作是我们青春岁月当中的一部分啊。好，接下来2009年的1月2号，飞轮海的第三张专辑《越来越爱》发表，继承了上一张双面飞轮海的热度啊，让他们成为了当时台湾地区的高人气的男生四人组哈。我选播这首同名主打，陈信言作词，郑楠作曲，《越来越爱》飞轮海。 如果青春只剩一张绝版海报，把你贴在额角，收藏你的背影变成无价值宝，由我到处炫耀。走路都在飘，吃不饱睡不好，脑袋都坏掉，心狂跳太糟糕。有没有听到千里外我对你呼叫？怎么办？我越来越爱，快给我大声公告白，爱就爱马上要精彩，不要再拍。为你哭，为你笑，为你倒，为你呆，不抵抗，不算来，不悔改。管他的今后或早白，只要被你崇拜。留你成为世界最后一个偶像，灵魂遭到失恋。不管你有没有空档。心狂跳太糟糕，有没有听到千里外渺小的呼叫？怎么办？我越来越爱，要去这最夸张的舞台，第一个冲到第一排，比谁都快。为你哭，为你笑，为你跳，为你开，不抵抗，不想来，不悔改。管他的心痛或苍白，只要对你。Oh my God， 我越来越爱，享受着宿命的安排，眼看你执迷的风采，排山倒海，为你哭，为你笑，为你倒，为你嗨，不抵抗，不耍赖，不悔改，越刹车越停不下来，反而越来越爱。越来越爱，大声的摇摆，我看我 们听到九年前飞轮海的一首歌《越来越爱》。 如果青春只剩一场， 这里是吉林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为各位带来的是新年第二期的中国歌曲排行榜。 时间收录在2002年1月5号发表的 Star 自选集。虽然自2000年出道到2002年，两年时间他发5张专辑，简直恐怖到了极点哈、啊！这是他第4张专辑 Star 自选集，是非常精彩的一张翻唱专辑，当然也收录了他出道之前的第一首的词曲创作 Someone 啊。另外呢，里面中文、英文不同时代的一些精彩的作品都收录其中啊。比如说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呢，是翻唱莫文蔚的《没时间》，还翻唱了张惠妹的《原来你什么都不想要》，哦对，还有王菲的《天空》。英文部分呢有很多啊，比如说这个多利埃莫斯的 Silent All These Years， 以及披头士的 Hey Jude 等等哈、啊。这张专辑是很多孙燕姿迷啊，这个非常珍藏的一张专辑，2002年啊。我们继续停留在这张专辑里面，我安排一首歌，首唱年份是1979年，原唱叫。奇遇啊。 孙燕姿为什么要翻这首歌呢？因为是他爸爸最喜欢的一首歌哈。 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为什么流浪，流浪远方，流浪。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孙燕姿版本的橄榄树收录在2002年1月5号的 STARS 选集。麒麟正在北京音乐广播陪大家一起回家，中国歌曲排行榜。第一时段还有一点时间，我们来听一下2006年1月5号发表的 Angela 张韶涵专辑同名主打叫做潘朵拉。稍后回来，下半时段第一首歌同样出自这张专辑啊。 Make weather。 受扩散南下冷空气影响，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本市的扩散条件非常有利，大气透明度好，能见度佳，天气条件适宜大家的出行。只是持续的偏北风增加了风寒效应，而且明天的气温也会有所下降，体感温度较冷，外出活动请注意保暖。另外，北风情况下天气更加干燥，请注意补水润燥和用火用电安全。具体的预报是这样的，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偏北风3到4级，阵风5级左右，最低气温-5度，最大相对湿度35%。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偏北风3到4级，阵风5到6级，最高气温2度，最小相对湿度15%。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肾虚肾寒，力不从心， 腰酸腿痛，气血两亏。 同仁堂参茸丸，参茸相伴，福寿相依。 下面是川一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白天的气温是-5到2度，川一气象指数为1，适宜您穿羽绒服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海淀温泉镇金辉滑雪场12月1日盛大开幕了，冰雪狂欢等您来，8249-3446。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年终岁尾，有不少媒体在新年前夜为自己画上了句点，同读者彻底作别。比如渤海早报、北京娱乐信报等数十家纸媒纷纷宣布休刊，武汉晨报、信息日报等选择缩刊，有的改为周一至周五发行，有的则改为周报。大众传播研究专家、中国传媒大学教授张正法认为，新一轮纸媒告别潮既是媒介更新必然结果，也是媒体自救的手段。最后来关注，素有一条胡同半个中国之称的史家胡同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了。今天史家胡同新书座谈及文创品发布活动在史家胡同博物馆举行。这本书从前期筹备到出版历时2年时间，本书编辑依托档案史料、挖掘口述史料，深入胡同院落，走访居民超过100人。书中的故事和图片材料大多源于居民。以上974半点资讯是由小月为您编辑播报的。 中国歌曲排行榜本周榜上歌曲，上歌曲 Top 40第20位，李荣浩戒烟。 戒了烟我不习惯。 第19位，鹿晗心律。第18位，张惠妹连名带姓。 再被你提起是连名带姓。 第17位，段林希小丑。 我只是一个美。 第16位，那英一眼千年。第15位，张惠妹偷故事的人。 于是拼凑了别人伤心的故事。 第14位，庾澄庆错到底。 把我的所有还你，真正的快乐。 第13位，李宇春今天雨，可是我们在一起。 我轻轻闭眼，轻轻闭眼，随风拂面，随风拂面。 第12位，刘惜君嗜睡症。 想你是方位，梦中是气味。 第11位，张艺兴 Sheep。 中国歌曲排行榜每天晚上7点到9点，2小时精彩呈现。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去想他们拥有美丽的太阳，我看见每天的夕阳也会有变化，我知道我一直有双隐形的翅膀带我飞，给我 2006年的1月5号，张韶涵第三张专辑《潘朵拉》延续了上一张用希腊神话人物命名的方式。我们听到的是这张专辑，包括张韶涵到目前为止她最爆款的一首歌曲，也是这一年中国榜的年度金曲《隐形的翅膀》哈。这张专辑让张韶涵第一次获得了中国榜港台及海外地区年度最受欢迎女歌手大奖。嘿、hey, 你好，我是你的 DJ 麒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收听正在直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一周音乐大事记。接下来我们关注到的是我的前面生里面的唐晶啊，这个袁泉在2008年10年前启动的 Short Stay 系列啊，在台北和冲绳之后，在2009年的开年1月6号推出了最终章Short Stay。 除了集合前两张 EP 的歌曲之外呢，还加入到了这个新歌在里面哈、啊、组成了一张完整的专辑。姚谦主力的歌词加入了很多北京的地名，就像是一幅音乐地图一样。这首歌的作曲跟和声是当时姚谦旗下的小美江美琪。我们来听一下袁泉《北京 Long Stay》。 看见晴天，朝阳公园夕阳最美，南锣鼓巷的夜唱跳着爵士乐，柳荫街上杨絮飞，后海乌浪人如潮水，三年级无可送七仙村旧仙庙，还有很多地方等着我去探险，来来去去我总是在家 long stay，让我在这里和自己玩个迷藏，可云深可上线，我在这里把行囊全都打开，在这里每次的 long stay， 今天 唱调，这爵士乐灯街山羊絮飞，后海无浪人如潮水，三元金无可送七仙存旧仙庙。如果我的年少能重头来一遍，也可以有另一种颜色的诗。让我在这里和自己玩捉迷藏，可以生可上线，我在这里没目的的自在，美好的琐碎的我在这里被色满花花野蛮，可沉默可开怀，我在耳朵迷藏，可隐身可上线，我在这里没目的的自在，美好的琐碎的我在这里被色满花花野蛮，可沉默可开怀，我在这里把行囊全都打开， 说到这个女演员里面唱歌唱得好的，大家都会想到像袁泉啊，像秦海璐啊等等。我们听到的是袁泉九年前的一首歌曲，叫做《北京 Long Stay》啊。一周音乐大师期啊，下面时间呢也是2011年，在那年开年1月6号啊，推出了他加盟新的唱片公司的一张专辑啊，《顿悟》。我们来听一下这里面的一首歌《降落伞》，演唱者王铮。 怂恿，提醒自己心里多空，以为把心反锁，不爱就不失落，终究是我天真过头。承受的错，最后想要什么还不懂，我为什么冷漠，拒绝每次心动，就快要感觉不到痛，爱像一头沉睡的野兽，因为害怕受伤， 2005年签约晴天娱乐，以大龄新人身份出道以来，这十几年杨培安呢也辗转了几家唱片公司。我们听到这首歌呢是选择2014年的1月7号他签约华纳之后的首张专辑，叫做沉睡的野兽啊，标题曲。他高亢的高音包含在了歌曲的情感诉求里娓娓道来，和他之前不太一样啊。好，我们一周音乐大世纪再来听一张华纳发的唱片，2005年的1月7号Tanya蔡健雅的双栖动物哈。这张专辑用了2年的时间来创作制作，与上一张陌生人一脉相承，相对统一的曲风。 爱情如果真的是束缚，为何你能爱轻松自如，你说你天生爱孤独，两人生活有点太辛苦，我不像你是双栖动物，我只能活在充满爱的幸福，我所能适应的温度，都是一两人 世界为主。 十位林俊杰伟大的渺小。 其实我想要一种美梦睡不着。 第九位易烊千玺关晓彤王佳吴牧野拥抱你。 拥抱你心中的孤单投射一道光线。 第八位徐佳莹言不由衷。第七位叶培只为你聆听。第六位周深蓝色降落伞。 墨蓝色的降落伞在天空里那么孤单。 第五位张信哲张艾嘉永恒的印记。 走到这里我们把爱藏在这里。 第四位张靓颖李荣浩女儿国。第三位李健城市之光。 当那 第二位周笔畅风。本周冠军曲李宇春一趟。 谎言在上街尽全力反抗烂泥扶墙侥幸踏破。 中国歌曲排行榜每天晚上七点到九点两小时精彩呈现。 当那无云遮挡月光城市之光更明亮。它阻挡着黑暗降临人们不会明白

新歌五号赖伟峰怎么好怪你。 所以怪我了，怪我了，怪我不悔过。 新歌六号刘诗诗何者般若。 三生铭记何者般若，难寻世间悲苦喜乐。 新歌七号常思思大梦想鸭。 我是小黄鸭。 新歌八号 SNH48 甜蜜盛典。新歌九号月镜川彻骨伤。新歌十号田丹暖阳。 中国歌曲排行榜每天晚上七点到九点，两小时精彩呈现。 南北联盟神州共享，各位新年快乐 ，Happy New Year！ 我是麒麟，在北京为各位带来全新一期的中国歌曲排行榜。新的一年啊，同样是在老时间、老地点为大家带来、这个中文歌呢最新的动向哈、新歌推荐。本着他 Forty 一号是李健和王俊凯为电影《解忧杂货店》所演唱的宣传曲《雾中列车》。这部影片改编自日本作家东野圭吾写作的奇幻温情小说，改编之后的故事背景设定在我国中国的90年代，讲述了一个关于凡人之忧与自我发现的温情故事啊。韩寒作词，李健作曲，歌曲当中还特别引用了日本民谣《海滨之歌》。 那曾是雾中的列车，通往我年少时候。它从此让我一天天孤单，心随它去天边。然后呢？然后啊？然后我就去到天的另一边，火车冒着烟，冒着烟，我的爱人也在天边。远方，我来了，带着我的一切，梦之城，我是。 就像人海中的我，那远方那故乡那里的他，路过啊错过吧。 新歌一号，李健和王俊凯的《雾中列车》，这是解忧杂货店的宣传曲。刚刚说到里面引用了大家耳熟能详的一首日本的民谣《海滨之歌》啊，旋律啊，这是非常熟悉，也是据说是日本的这个各界合唱团百十年来这个长演不衰的一个曲目哈。本周 Top 40新歌二号是去年双十一上线的专辑《九种使用孤独的正确方式》当中的《造天气的人》，由光良本人作曲，主持人杨洋作词哈。 一难过就让大雨变成晴空，想做梦，下一秒突然流星划过，孤单时候就飘来云一朵，在窗前停泊，这一刻世界都亮了。转个弯，有一道不退的彩虹，听着风，想象耳边有你的温柔，人海寂寞能逃脱也不错，去一个地方又如果两种平行的时空，一点一点黑夜变成浅白色，一天一天时间忘了这是脑海的排列又如何，都不管了，什么值得不值得，有人离开，有人和你一起走，庆幸是我陪你一段就足够，那些不一定成真的本事，如果夏天下雪，你会不会再爱上我？想耳边有你的温柔，人海寂寞能逃脱也不错，去一个地方又如果两种平行的时空，一点一点黑夜变成浅白色，一天一天时间忘了提醒我，就算这是脑海的排列又如何，都不管了，什么值得不值得，有人离开，有人和你一起走，庆幸是我陪你足够，那些不一定成真的本事，如果夏天下雪，你会不会再爱上我？如果夏天下雪，你一定会再爱上我。 光良造天气的人，想起去年这个时候呢，他参加了《我是歌手》， 这个节目啊，虽然第一轮呢遭到淘汰，但是成就了这首歌。当时呢他跟杨洋一起闲聊，说到这首歌啊，于是有了两个人首次的合作。这首歌呢是延续了光良温暖流畅的风格哈。造天气的人，麒麟在北京为各位带来全新一期中国榜 Top 40新歌推荐单元。下面这首歌呢是目前正在播的一部电视连续剧啊，黄晓明主演的《琅琊榜之风起长林》的片尾曲《清平乐》，由这部剧的编剧海燕作词，女作曲家董颖达作曲，黄绮珊。 长歌起，风转回廊，微微锦绣明堂。忆当年，边城战火，万里冰雪望。人间多宝，月烛门宫墙。铁甲罗裙银枪，盘白手如霜。灼灼堂笛，亘古自在华章。宇宙疯狂，何方？欢浪儿归来，战北方，春心春雪万丈江。论豪气，何曾怨悲凉？今天世界响。见月明，看层峦叠嶂。寒角金鼓，长吟千阙卷平冈。烟絮天涯，携手再无思量。烈酒当饮尽， 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中国歌曲排行榜。 三次高飞，寻找希望。It's time to show the world。 前辈让我变得坚强，团结就是一种力量。 I just wanna let you know I will never let you go。飞寻找希望 It's time to show the world Show the world who we are 前辈让我变得坚强团结就是一种力量 I just wanna let you know I will never let you go 再见不平凡 1997年6月1号柯受良驾车飞越黄河是一道壮举啊，不幸当然大家都知道柯受良呢是在2003年因病去世啊。20年过去了，他的儿子柯有伦在去年岁末推出第六张专辑飞，我们刚刚听到的是本周中国榜 Top 40的新歌4号，就是专辑的标题曲飞，以澎湃激昂的摇滚写满了柯有伦对爸爸的回忆，也以此致敬啊，勇敢追梦的父亲柯受良啊，新歌四号是柯有伦的飞呀。各位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麒麟在北京主持的中国歌曲排行榜，继续来推荐本周 Top 40的新歌。这位呢是台前幕后的这个玄才音乐人啊，他是制作人也是自曲创作者歌手啊，我们来听一下赖伟峰的最新单曲怎么好怪你呀、啊？新歌五号。 我又怎么好怪你？要坚持的总是太难到底。什么百科一句却很轻，有什么爱最后不用分离？我又怎么好怪你？留一个最不难过的回忆，让时间证明谁适合自己，在某一个最适合的年纪。所以怪我了，怪我了，怪我不会 怎么好怪你？错的人换一个怎么可惜？你和我像左和右的关系，总隔着两个世界的距离。所以怪我冷，怪我冷，怪我不悔过，怪我不够做，怎么会怪你？不怪你，只怪他让你变得不爱我。所以怪我冷，怪我冷，怪我不够格，怪我凭什么？我不会怪你，不怪他，要怪只怪我。 听众朋友，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就暂时播送到这里，广告之后请您继续收听。 所以怪我冷，怪我冷，怪我不悔过，怪我不够做，怎么会怪你？不怪你，只怪他让你变得不爱我。所以怪 国歌曲排行榜本周榜上歌曲， 上歌曲 Top 40第30位 TFBOYS 躲猫猫。 在这无风的夜晚，快乐变得好简单。 第29位品冠如愿以偿。 就让我成全你的梦，让你找想要的生活。 第28位许茹芸，让我好好看看你。 让我好好看看你。 第27位 Kiki 复言白夜行。第26位陈明，此生无憾。 我此生无憾，哭着说。 第25位杨思杰，面目全非。 如果你不爱我，请远离。 第24位迪玛希，金鸡王冠 The Crown。 越不敢越不安，越深爱越悲观。 第23位潘晨，敢来就敢爱。第22位王铮亮，老嗓子。 烈酒的老嗓子难醉如你。 第21位孙燕姿，我很愉快。 请不要说想想。 中国歌曲排行榜每天晚上七点到九点，两小时精彩呈现。 联通冰淇淋套餐每月99元，北京流量不限量，全家无限用。 花香奥莱村，时尚生活购物新体验，南四环花香桥东。 The weather。 受扩散南下冷空气影响，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本市的扩散条件非常有利，大气透明度好，能见度佳，天气条件适宜大家的出行。只是持续的偏北风增加了风寒效应，而且明天的气温也会有所下降，体感温度较冷，外出活动请注意保暖。另外，北风情况下天气更加干燥，请注意补水润燥和用火用电安全。具体的预报是这样的，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偏北风3到4级，阵风5级左右，最低气温-5度，最大相对湿度35%。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偏北风3到4级，阵风5到6级，最高气温2度，最小相对湿度15%。下面是川渝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白天的气温是-5到2度，川渝气象指数为1，适宜您穿羽绒服类服装。 FM 九七四， 就是喜欢听。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激情冬日，冰雪狂欢开始啦！来联想桥剑顶清真阳蝎子火锅城，消费满额即送滑雪票。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浙江卫视打造国内首档人文类文化探索专题节目《小镇故事》，在寒冷的冬日为观众送去一缕自在时光。日前，《小镇故事》概念海报首度曝光，戳心文案搭配唯美画面，引爆观众期待。你好生活家将于1月4号21:40在浙江卫视播出新的一期。生活馆迎来本期嘉宾王力宏和中国好声音第二季总冠军李琦。新年之际，王力宏、李琦与生活馆馆主杨澜一起对抗人工智能机器人蛋蛋，开启了灯谜大战之旅。湖南卫视大型原创音乐公益支教节目《让世界听见》本周日晚21:10即将迎来收官。向阳花合唱团即将踏上前往北京的旅途，因为路途遥远，孩子们半夜就要出发。第17《演员的诞生》于元旦假期播出，节目中导师章子怡提及演员之间相互成全，直言没有梁朝伟就无法成就宫二这个角色。下面为您介绍本台今天播出的部分节目：21点爱得更久点，22点男左女右。以上974半点资讯是由小月为您编辑播报的。 听众朋友，现在是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敬请收听。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中国歌曲排行榜本周新歌推荐。新歌推荐，新歌一号李健、王俊凯《雾中列车》。 远方，我来了，带着我的一切。 新歌二号光良《造天气的人》。 一点一点，黑夜变成浅白色。 新歌三号黄绮珊《清平院》。 欢浪而归来，战北方，春心春雪万丈江。 新歌四号柯有伦飞。 飞到更远的地方，梦的实现要你陪伴。 新歌五号赖伟峰怎么好怪你。 所以怪我不悔过。 新歌六号刘诗诗何者般若。 三相并起何者般若，难寻世间悲苦喜乐。 新歌七号常思思大梦想鸭。 我是小黄鸭。 新歌八号 SNH48 甜蜜盛典。新歌九号岳静川彻骨伤。新歌十号田丹暖阳。 什么都哼成歌，是无声盼静的。 中国歌曲排行榜每天晚上7点到9点，2小时精彩呈现。欢迎回来，继续锁定音乐广播协作网，收听麒麟在北京直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南北联盟神州共享全新一期中国榜 Top 40。随着心灵的钟声呢，已经开始跟大家见面了哈。我们在上半时段听到了五首新歌，下半时段呢还有五首新歌需要大家呢这个看看有没有机会一见钟情哈。新歌六号呢是刘诗诗为她主演的电影《心理罪之城市之光》所演唱的主题曲，叫做何者般若啊。另外一首主题曲是李健的《城市之光》呢，本周是排在中国榜 Top 40的新歌三号。刘诗诗呢在片中有精彩的演出哈。我记得他之前曾经为《步步惊心》演唱了插曲哈，在这首歌曲当中呢，刘诗诗清冷空灵、富有禅意的词以及更高的视角，写世间的善与恶。 记不得就忘了我，只不过 是片刻，谁来过，有谁来过，痛苦过啊，参不透，人世所迫，逃不脱，是非善恶，躲不过，又躲不过，因果。世间悲苦喜乐，若可放过，若可解脱，方可得。只当不已，月升日落，绽放凋零，难以续过，何必失落，怕一问责对错。 到哪里睡，那一天出类拔萃，小黄鸭能拯救世界，天堂就能撒。我是小黄鸭，爸爸你在哪？我是小黄鸭，天堂就那么撒。世界有多么大，请爸爸 你说这个演唱者怎么你不会联想起来他以前唱的是春天的芭蕾炫境那样的花腔啊，这两年他尝试转型，这首歌叫做大梦想鸭，非常的接地气哈。这首歌呢同时也是动画片妈妈咪呀的推广曲，演唱者常思思哈，真是非常有意思哈。好，现在是新歌八号，2017年的12月31号呢 ,BJ48,GNZ48,SNH48, 啊这个等等 ,SHY48 分别举行了跨年的公演，哇他们有很多分支。那么作为预热的单曲，甜蜜盛典抢在去年岁末推出啊，养成是这些年非常红的一种组合的机制啊。不过呢人工智能呢也已经开始进入到这个领域当中啦。不久前呢 SNH48 官方就宣布和美国的一家人工智能公司合作，将利用 AI 技术打造专属的人工智能的形象。那么未来歌迷呢将可以随时和 AI 偶像进行在线互动。不过以后姑娘们能不能竞争过强大的虚拟歌手呢？哎，来听一下 SNH48 甜蜜盛典，本着中国榜差福利新歌八号。 你是花香可可粉的甜甜圈，第一口会有些苦，回味才觉得甜。心愿是抹上缤纷色的糖果盒，再换出下份回馈，心情付出一点。 Yeah. 篡改今生的良人，不哭就斟满夜深，放弃一场梦，若红颜就成斑驳的山门，皮囊下 十首新歌呢，有半数呢都是 OST 啊。我们听到这是岳静川为电视剧《艳谷》所演唱的片头曲《彻骨伤》啊。那么岳静川呢，还有一个在网络上的名字叫做剪影姐，大家还有印象吗？后来他签约了这个泰和公司，还发表了专辑哈。麒麟在北京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本周 Top 40的新歌十号呢，继续要推出一位新人的作品啊。90年出生在太原的女生，名字叫做田丹。她一路呢参加了很多的比赛，包括快乐女声、花儿朵朵。2013年登上了第二季的中国好声音。2014年推出首张 EP 不完整的我。这首暖阳来自她的新的专辑《暖阳下遇见你的歌》。非常文艺的一个名字啊。我们记住这个名字叫田丹，谢谢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有空多支持一下他们吧。 如果你会难过，请不要疑惑，是下一次回眸，是在山海中遇见我的歌。谁不假思索，谁固执等候，期盼在暖阳下匆匆赶来的我。等我，什么都哼成歌，是无声盼静的泪随处散落， 海中遇见我的歌，谁不假思索，谁固执等候，期盼在太阳下匆匆赶来的我。 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谢谢收听，再见。 看看太阳。